5月11号，我国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分析人士认为，国际油价短期仍旧看涨，本轮成品油零售上调窗口兑现可能加大。近期，我国各地正密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辽宁等10省市确定上调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一名载有45名难民的船只当天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失踪，搜寻行动正在进行中。目前船上获救和遇难人数不详。在泰国曼谷的国际医院，为了加快工作效率，助理护士脚踩滑板鞋工作。该医院也是亚洲首家采用这样工作方式的医院。最近，北京怀柔区北房镇梨园庄村将20000余平方米土地全部栽植上了银杏树，成为大家休闲遛弯的新去处。6月起，故宫文物医院将向公众预约开放。此外，故宫城墙在基本修缮完成后，也将继续扩大开放。被称为中国悬疑小说第一人蔡骏日前与惊奇幻想基地经过多次沟通面谈后，最终达成共同开发其代表作《旋转门》的意向，此举将为国产悬疑片市场再添一力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说。

就是曾拥抱你。唱一首歌给你，你过了今夜世界就毁灭，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再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天气停留在我怀里，看太阳远去，光是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到什么在剧烈颤抖，是天空握着你的手，别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看着你，爱后一次看着你，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看太阳远去，月光是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多想永远拥抱你。